全国青少年学生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踏访行军队19号登上了革命圣山白头山。行军队员们9号从惠山出发后，先后向普天堡革命战绩地、三尺渊大纪念碑和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他们在白头山顶上举行全国青少年学生忠诚的誓师大会，表示决心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坚决走白头山行军路。踏访期间，他们参观了白头山英雄青年一号水电站，举行了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发表会和革命歌曲队伍合唱比赛等活动，还关照了战争老兵、荣誉军人和人民军家属的生活。他们高举红旗向白头山密营故居行军。